在人群，彼此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，见面是身体的 潮汐， 什么是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 回忆， 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将来人忘在风和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旅行漫无目的，累积的历程全留给你登记，工作抵抗空虚，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，相亲在 CBD， 你爱逛的小吃开了西餐厅，戒烟锻炼身体，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，我不在仍有来世别离，又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，见你是身体的 潮汐， 什么是呼吸的 伴侣， 又看突袭来的 回忆， 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天来人往在风的里你在 你 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如果能 不期而遇， 不敢回 寒暄客气， 你不懂我 受到学习 没有怎样 偷偷痊愈， 收拾完 一片狼藉， 今天也就 所剩无几， 有个你我

往十年生死两茫茫，那才是你最爱的人吧，可如今他又在何方，时光痊愈你的伤，晨钟暮鼓西风平常，一晃悄然几度秋凉，别时春风满乡归来，一披银霜回望，再见不过道声寻常，你不爱世事模样，却是最难忘，你最难忘， 我彻底昏睡了。 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太忙的你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 车一路沉默，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只是暂时的快活，但却是两个极端组合，开进了十路，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刻，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，都装作很快乐，这今我就要无眠了，就爱了我的住所，我的小床它开始想念我了，巷里路灯下的路也会寂寞，其实我还是个穷人，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，其实北京在拥挤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里，会觉得很 的刚才，我想起那首歌，歌词那么长，我却一直都记得。他说你爱围城而生不默，我来唱副歌。一个人的声音太单薄，他唱一句，我轻轻跟着和，连声音都充满表情和动作。我唱着歌，他安静地笑着，那旋律把时光都淹没。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，那是爱的人曾为你哼唱过。我说岁月太匆忙，我们都不够深刻，你和我都只是过客。你和我在唱起那首歌。 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，飞过了我的昨天。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。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，飞过我们的昨天。是自在如风的少年，飞在天地间，比梦还遥远。你呀你，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，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？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。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海岸线，飞过我们的昨天，飞过我们的昨天。你呀你，是自在如风的少年，飞在比梦还遥远。你呀你，飞过了流

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。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？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？

that we were there together. As a bridal sweet one room, bright and neat, complete for us to share together.Not a sign of people. Who needs people when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 night, sleep well? We'll think the small hotel where you creep inside a little shell. We'll think the small. 色吗？ 我红的

想我情调又下贱，要我阳光，还要我风情，不要忘记我苦笑，我钟爱惜我心如枯木，自我梦境，爱自我快就清醒于我沉睡，爱与我错过无自卑，爱我纯粹，爱爱我知我不必退，看我自弹自唱，爱看我痛心断肠， 愿我如烟，愿我满里有烂卷，看我痴狂，还看我风趣又端庄，要我眉眼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爱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撩人，还为我双眸失神，图我情真，似我盛放，还似我缺氧乖张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愿我百岁无忧，还愿我徒有泪流， 去无常的孤单，也茫然。还好又勇敢，看星空，梦幻般流转，怎么能袖手旁观？ 上的玫瑰和啤酒和彼此说过的谎，我也是信以为真，你只是佯装笑容，我没有发现你把昨天装进了酒杯中。我穿过几条街和几家店和你相遇的夜，边的狗牵着它的主人走向城市边缘，你也是迷路的人，我只是爱莫能助，我也不住在北京，又怎么能告诉你该去哪里？而恰好那一天也像今天一样下起了小雨，你又穿了我最喜欢颜色的外衣，我说嘿，我们去哪里？我撑起把能遮风避雨的伞给你，只愿你好，即使淋湿了自己。 最后了你以为都有新欢的伴随，可是我以为我们会哭得很般配。

唱出我的生活。 隐形后入我耳间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科技又故人烟味添了酒。我将灯花掉落正是你明时候，昏昏亮眼望不穿老外胭脂沟，可以放肆温柔你热乱见东风吹我豪华与闪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香案不一熟世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我是爱江湖愁，而今挂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朝分待我飞万户后，趁他红尘未收再尽一醉放手，念诉我老生长叹跟着无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香案不一熟世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往岁月无万里花岁月忽晚梨花我满头。 dark and dusty, painting on the sky,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, teardrops in my eyes, country roads, take me home, to the place. 落在你脸上，可爱一如往常，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，城市啊有点脏，路人行色匆忙，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。你低头不说一句，你朝着灰色走去，你住进混沌深海，你开始无望等待。你低头不说一句，你朝着灰色走去，你住进混沌深海，你开始无望等待。

气泡，别让眼泪晕花了妆，美丽的新娘，她为你采摘的鲜花是最独特的家。 偏偏 的裙子蓝，一直勇 重伤不是你的强项，黑夜看不见你的坚强，流放变成我的苍凉，鼓声牵引着谁的心脏，山高只愿人水流长，湖面担心自己的内向，心愿屠宰场的冷淡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。